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边个觉得我真系去咗圆洲村啊？呢、這个唔系圆洲村嘅问题，我要解释一下先。因为呢据闻呢昌昌已经着咗草啦。咁但係在下呢就唔着咗草，於是仲喺香港。咁问题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去嘅，问题就系话你系咪而家今日去咁解。咁当然你知道就系、YM 两点几嘅时候已经开记者招待会，就宣布自己潜水啦。咁面如死灰，就即系鞠躬谢罪。咁我成功将呢个老人家送返去臭酸啦。咁其实我哋係好开心嘅，问题就係话喺呢个时候你主动去抽佢水又或者消费佢呢，我就觉得有啲危险。危险唔係我本人觉得危险，而係话阿昌昌会有危险，阿 CK 会有危险，草泥马会有危险，同埋阿周深会有危险，院长又有危险。咁、那个问题就係话我冇理由我消费黄毓民就要以上嗰四五位人找数，我觉得好唔公道。咁我於是呢就我 call off 咗啦，即係今日呢件事呢我就暂时唔做住啦。咁但係呢件事唔做住係咪等于我以后都唔会找数呢？咁呢个唔係嘅，即係我得找数真汉子为呢啲乜人哋嘅。 於是呢就我 call off 有啲回音啊。咁基本上呢我係会找数嘅，问题就係唔係今日找嘅啫。咁啊，基本上我哋都会把握呢个机会。问题就係话起码假日就灯光好啲啦，又或者係假日头啦，咁喺出面试正正可能开张台啦。即係点样能够抽水抽尽呢，就适当嘅时候抽先啱嘅。咁如果喺呢个时候你一去到乌灯黑火，你几个人去影张相，咁即係实在就太过冇气氛，太冇气氛太做衰呢，我自己唔参与。咁所以做得好嘅时候我一定会找呢条数下大家监察住我啦。咁但係问题我今日咁样讲完呢，大家都好插我㗎啦。因为基本上呢真係 confirm 咗啊 ,YM 输撚咗啦，即係其实我係超级多 PM。喂，你几点钟去啊？阿山卡拉嗰啲冚烂想我死啊！陈斌嗰啲冚烂想我死啊！即刻 message 嚟，喂，你几点去啊？我大佬唔系我自己去啊，个个唔去我去啊！你想我死啊？真系大佬，一个如果我讲下啫，大佬系嘛？咁我哋个个听下教主大咁啊，讲下啫，你真系当我做啊？吓，要做啊，你做。所以咧，好似索罗 B 去咗。咁啊，有咩事要找数咧？唔该，你揾索罗 B， 你唔好揾我吓，亦都唔好揾阿 CK， 唔好揾阿昌昌。我哋个个都选举还选举，即系大家打完一场漂亮嘅选战，成功咁将呢个老人家用四百几票拉 Q 落嚟，我哋好捻开心。讲完 ，OK， 我哋唔即系完全唔争佢嘅，不过就系话呢件事就系、是、OK 完咗。咁点解我选择喺呢度咧？其二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咁大嘅選舉咧，其實真係要真係花啲時間正正經經去講嘅。咁但係老實講，即係上個禮拜咧已經做咗好似兩三集特備咧，就真係就已經太過攰啊！咁真係唔想再自己一個人自吹自擂喺度咁噏嚇，咁梗係約啲人上嚟噏好啲啦。咁啊 ，Chris 咧就嚟緊嚇，佢喺呢個位嘅，人未到精神喺度啊。咁啊 ，Donna 就琴日去咗博覽會睇開票。 其實我係琴日朝六點幾開工。通常都系啦，選舉日你實係一早七點幾就落去街站或者落去票站做嘢噶嘛，所以跟住就新東咯，跟住咪做到頭先下晝 lunch， 我頂唔順啦，翻屋企瞓咗一陣。 哦，唔係你好明艷照人啦、啊。 梗唔係啦，即係還份其實真係好鬼殘嘅。 我掃咗 YM 落棺材，心情都好啲嘅，所以我今日會 唔係我個心情好唔係因為咁，心情好真係 OK， 我覺得嗰個成績幾好今次。 講得好嗱， 十九席。 除咗我哋三個之外咧，咁啊路人月咧喺咪後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唔知點解上個禮拜做完節目之後，我發覺我同阿路人月好啱傾。你入咪啊，大佬，係啊， 你哋拍拖啦 ，hello， 因為即係我哋呢幾日都喺個網上有拍拖啊， 唔係網上係個 WhatsApp 咯，因為。大家都有一消息呢就会通知对方，又或者因为路人月真係一个好忠实嘅翻台听众嚟嘅。咁真係好似好多嘅交流。同埋呢老实讲讲选举就唔可以淨係攞我哋呢啲比较新生代嘅意见，你真係要我唔敢话佢係我兜緊你俾我慢慢兜。即係有啲人 即刻唔同你 friend 啦block 佢 block 佢。 係讲唔到即係大佬咁即係你都要知道上一代点投票啊大佬。即係你叫我投李卓人咁我真係投唔撚落。咁但係问题呢有啲人吹鸡佢又会投喎咁我真係唔明嗰啲人諗乜咁所以我觉得路人月系我咁人所以一阵请你俾人 即係有智慧嘅选民 有主见嘅选民， 其实讲唔上系花生台忠实听众，即系真系路过嘅。不过咧， 你听我哋嘅咧， 听啦。你知唔知佢同阿 Bingo 啊，几咁即系嗰啲冚烂烟烛冚烂识笑嘅，跟住仲要聊翻我同阿 Chris 讲啲烟烛几多烟烛啊？ 系 我哋跟唔切， 我哋学嘢学得快嘅， 系嘛？好嘢啊！ 老人家学嘢学得快，唔系净系后生仔 呢个。咁嗱，上个唔系琴日投票咧，基本上就有啲小插曲啦。咁一 哇，点知好咩小插曲好多啊！ 一 part 一 part 讲，即系呢件事真系唔知点样讲先讲完。咁我哋讲咗大数字先。咁而家呢一刻咧，其实所有票已经点完晒 official 噶啦。咁就亦都好似今朝报纸咁卖啦，就接近200万人就投票。 唔系210几咩？ 220万， 接近220万 人投票。咁基本上真系到最后， 即系 58点几，59好似。跟住就你跟住开晒票之后点埋晒超区咧，你睇翻个比例咧系64嘅。咁如果真系我听惯我节目嘅咧，其实琴日都有及住我啲 Facebook 会 update。咁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咁讲啊，喺呢个网台界或者喺评论界，冇人比我更加可以准确咁预测呢一次嘅选情，尤其是喺九西同新东。你听翻，你 听啦，叻啦，叻啦， 你yes yes。嗰啲所有嗰啲自己， 人哋 yes， 你自己听，你自己做个见证。 呢个学老萧咁播翻自己段片啊嘛， 我做唔出，我做唔出，我做唔出。 剪晒佢一笨， 我做唔出住吓。李峰，我唔会做，我一定做。 每多条中又中， 嗰啲系 B 哥啫。冇人比我更加清楚呢个选情，我仲要知道啲 dynamic 系点，所以我非常之自豪。所以我琴日咧就小朋友，我系总之系睇下啲数据，睇下新闻，跟住我又。update 一啲 bulletin 啊，類似咁上下嘢咧。其實我最後估咧，都唔係最後估。其實我晏晝十二點幾嘅時候，我已經講嗰時個票，即係嗰時個投票都仲係低嘅。我已經講今次嘅投票都將會新高，係咪最高我唔知道。但係 阿媽識講啦呢句。 喂，嗰時係低緊票， 我都係咁講噶啦。 我都估到 係 57至59啦， 係咯，做乜啫？ 迟到啊，唔好意思咁多。 你快啲嚟啊，顶住佢啊，自吹自擂啊，成日喺度。 所以迟到啲咯，真系。行路仲快过揸车噶嘛，真系唔好意思。系点啊？讲到啲咩咧？ 冇吹。 咁佢好叻喎 ，predict 中晒嗰啲咯。 意气有少少意气风发咁样样啦。 好似。 但系讲啲嘢咧，我都知啦，嗰啲啦，即系今日晏昼就低嘅，夜晚就高翻。 我哋见到 几 廿张名单咧，其实去到最后都系差唔多嘅嘢。 喂，系咧。 喂，个结果系咁，你先意气风发，即系讲真。 你讲得啱，阿毛哥输咗系大家都好唔开心。即系如果 点指阿毛， 例如咧 吓 阿明啊， 咁啊 系唔好提 嗱阿明就另外一回事啦。你觉得陈淑庄同埋阿邝神攞咁多票， 陈淑庄边度攞得多票？ 唔系啊， 第二次讲， 咪就系问咯。 第二次讲，第二次讲，第二讲。 长毛同摊又系一类。 第二次讲，第二次讲，你唔好着，你唔好再着呢啲咁低胸嘅衫啦吓。我真系唔觉意，我其实冇心望嘅，但系问题就系摄影机一望到，以为我好似真系啤住佢咁咯，我又俾人 cap 图啊，咁我老婆会误会。 我本来都望嘅，我即系望。 系啊，咁所以 唔好意思。 唉，真系唔好意思，你尽量检点啲自己，阿游小姐。咁系啦， 你自己，我觉得你留意啫，好平常啫嘛，咁样。 系咯， 我哋 啫嘛，唔该，你都咁着噶啦。 系咯。呢啲好保守嘅，呢啲好落后啊。 开出嚟64，咁其实我琴日估咧就会近55多个，即系55-45嘅。咁但系开64，其实我系非常之喜出望外啦。其实琴日我已经讲咗，我话其实票数高咧，你唔好成日觉得一定系有利泛民，因为我觉得。雨傘運動係唔止吹咗好多塊本土嘅泛民票，其實淺藍都好多嘅。咁 which is turn out 就即係當然係泛民嘅增長會多啲啦。 我覺得兩邊都有自己都有啲即係此消彼長嘅現象。 一啲啲。咁咧，蘋果 唔係，但我想話咧，以前即係我其實我有細個都有幫手咧，夜晚嗰堆咧。即前嗰几届咧，夜晚临尾，夜晚临尾嗰两个钟咧，真系嗰啲车旅游车车啲阿婆嚟嘅。但今年咧， 冇， 今年系唔系真系正常市民咯？ 一阵间解释。 同埋排即系排蛇饼，我做 agent 要 cut 龙， 系， 因为入唔到个科入唔 到，多唔多人正睇唔到？ 唔系，总之嚟就入。入咗入，因为学校嚟嘅， 35 入咗个露天，入咗个露天操场先。 嗯， 俾佢入座，但就入唔到里边我哋冷气嗰个票站咯。 因为嗰度佢排唔到，佢系即系话条蛇出去咁样咯。 我明白。 要逐吸啲人入嚟，吸啲人入嚟咯。就总之佢嚟到十点半前嚟到，我就俾佢入咗先咯。 哇！快啲啊，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 喂，讲下详细嘅分布啊。 未住，都未讲完泛民对建制。如果你将本土派或者所谓叫自决派票拆出嚟咧，泛民整体得票系少咗13%嘅，建制反而多17%。即係印證我頭先講嘅嘢，咁大概個大數係咁，咁第二節就會開始講啲每一節，即係每一區究竟。 呢節講咩啊？你想 慢慢講。 我想知道你嘅今節嘅。 咪講啲大數字點嚟咯？好啊，咁大家解釋一下點解今次咁多人投票啊？你覺得 點解咁多人投票啊？我諗市民普遍不滿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好明显有人动员有一个原因啦，唔系啲老人家票唔会多咗咁多啦。 老人家票多咁多 ,ok。 老人家票好嗱我冇仔细睇啲数字。 係好似增长咗。 好似真係增长咗嘅。 唔知50万几多十万啊。 我睇过最后一个图好似佢整咗幅图出嚟话俾我听增长咗 23%。类似。 即系几多人啊 唔好啊冇。 欧洛300万啊。即系个 voter， 定系香港市民啊？ 香港市民应该系， 即系成 唔系应该系投咗票嘅人咯 ，voter 咯，应该。 但呢个可能都仲要去即系再分析咯。即系我又有少保留就话，即系啲老人家就一定走出嚟系啦。呢个我都有啲保留，因为 老人家自己系啊， 自己亲身嘅 大 王 伯 经历系啦，我自己亲身经历。我尋日喺嗰個票站咧，即係我係差唔多9点几先去到票站。 夜晚啊？ 咁因為我嗰邊咧，其實咧就好即係好獨自，即係自己嘅 corner 咁樣嘅。 講埋邊先？ 喺澤安村。澤安村咧，澤安村咧就喺大窩坪嗰邊，即係近住喺石硖尾嘅。 哦。近石。 咁佢有一個屋村，但係同一時間黐住咧係另外兩個嘅私人嘅屋苑。私人屋苑系啦，咁变咗咧，我哋见到咧就系得两种人嘅啫， 一种 男人同埋女人， 咁都俾你估到。 我哋以为系有两种，一种系有钱人，一种系穷人。 唔系，即系话咧就系，即系你可以话有啲系中产啦。OK， 有啲咧就可能系属于系即系住喺屋邨嗰啲嘅朋友。 点知咧？你批评人哋着啲咩嚟？ 我哋坐喺度咧，我哋即系大家要排好长队啊嘛。咁即 系 前后咧就会慢慢喺度倾偈咯，倾偈嘅会。即 咁 係 呀，因為你冇手提電話用呢， 即 係 我哋 局處 有啲睇唔過眼， 要吹水 有啲角有啲睇唔過眼， 我都有吹水 啊，見到啲老人家喺度就問啲票站嗰啲職員話，喂可唔可以俾啲凳去人哋坐呀、啊、你攞住個拐杖喎、啊、啲職員都唔俾呀，哎呀我哋冇呢咁嘅規矩呀、啊、人有好多講緊嗰邊起碼有幾百人喺度排緊隊嘅，咁呢就有啲老人家就我哋有啲見到啲街坊呢大家又認識㗎喎、啊，大家係即係我都見到，甚至我啲小朋友嘅啲其他啲住喺對面啲家長啊咁樣，咁佢哋咧就家走出嚟咧，大家傾偈咧，好自然就話：，唉、哎，好啦，今次，唉、哎，多謝呢、這個 689 啊，咁啊呢個乜乜港獨之父啊咁樣，大家出嚟投票，大家互相提醒，記住陣間睇下張票有冇俾人哋咩接過啊，有冇選委啊， 多呢啲好煩啊，我喺個票站 傳，因為喺 WhatsApp 傳嚟噶嘛， 又批人講，咁、啊、真係批人講噶嘛， 所以但嗰啲咧，我見到傾偈嗰啲咧，好多都係上咗年紀 嘅，係。 因为我嗰边住咗好多退休人士嘅， 但你会觉得嗰啲人都其实都支持泛民嘅意思系？ 我感觉上嗰班咧，其实都系泛民，同埋咧 正常嘅人， 正常人啦、啊啊，正常人啦、啊，同埋咧佢哋系咁迟出嚟投票咧，就系、是、有少少就系话 策略 性咁样去投嘅，系啊，即系所以我变咗我就唔敢话啦，我初头谂住话，唉唔会排好耐队啫，因为我谂住啲后生嗰啲咧会排好耐队，我呢啲叫做中年人咧，照计嗰行就应该冇多人啦，点知唔系。好多仲長過乜咁樣，反而呢因為我太太本身係內地出世㗎嘛。 個字頭係咩 佢係字頭就唔講啦。咁呢就係總之佢呢就佢係內地出世呢，咁佢哋嗰行呢好快就投完㗎喇喎。佢用大即係佢我不 係 呀。即係唔係話我諗住話喺新 移民。我應該可能同你同一個字頭好長嗰條。 係咪我話嗰個勁長。跟住我太太呢十分鐘搞掂，即刻可以回家湊 B 喇搞掂。 我諗好似有個時間嘅分別。就朝头早晏昼 系冇错， 呢个字头我不系两条，系分咗两条龙啦。 玩嘢我老婆呢个字头 系啊，呢后边嗰啲就系咯， 系啦系啦， 冇人嘅，冇人系。 好啦， 我系边个字头咧？ 我点知你啊？ 我原来我后过去好多， 你无字头咯。 唔系我只话未讲完，下昼嗰阵时候咧， 就啲年長嘅咧就要排好耐。 嗯嗯， 嚇、啊，唔係朝頭早， 到夜晚黑嗰陣時候咧，就反而我喺度排緊隊嗰陣時候就話：，喂、欸，邊個係邊呢個字頭啊？咁即刻我就可以行咗去前邊啦。 有啲公公咧，我見到佢話：，我今日嚟第三次啦。 嚇、 啊！因為朝頭早太多人。 係啊係啊。 誒、啊，啲、啊、夜晚都咁多人，不過唔得啦，而家撞唔頭就唔得啦，點都要咪死死喺度即排隊咯。 咪朝頭早多老人家，但係都係合理地有條龍仔，但係夜晚係黐線咯。九誒誒八點幾九點？ 你係八點幾九點？ 我唉。咪等個雷動咯，一陣間先再講。 係嘛， 咁咪九點鐘我先出門口， 同我差唔多。 係九點鐘先出門口。 我係禮拜五已經決定咗，我唔雷動。我係已經一早咧就覺得咧，即係阿朱海迪啲票係真係多到離譜，多係咪多過80,000我唔知，但係總之佢一定係40,000-50,000好穩定嗰啲啦。我話唔得啦，我一定係投命嘅。跟住我同我老 喂，呢、這個唔係朱海迪嘅問題咯，我覺得係嘛？即係，唉，一陣間先詳細講，一陣間先詳細講。即係你明知道朱海迪，如果你睇翻嗰個走勢咧，佢係掂緊噶啦。咁你梗係想一係阿銘。 咁嗱，好啊，又解釋下啦。咁其實老老實實點解？ 第二個 choice 都係阿銘，第三個 choice 又係阿銘。 咁、啊、我同阿羅仁月咧就新西嘅，你啊九西嘅，你啊新東。 嗯， 咁其实你系咪真系去等雷动嗰样嘢咧？嗱， 我唔系啊， 你唔系， 我唔系， 你纯粹系因为嗰， 我真系做嘢， 你要做嘢你咧？ 我系等， 你累累地嘅， 系我等紧雷动嘅， 佢系累累地嘅， 我真系想帮手， 我就十点，我十一点就头晕啦，因为事实上系大家好多朋友都问我，究竟雷动嗰样嘢系乜？我系差唔多临尾嗰， 我唔知系乜，我而家都唔知系乜， 我系礼拜六夜晚都仲喺度 send 紧，我差唔多系礼拜六成日同礼拜日成日就喺用个电话嚟拉票，同埋话俾人听究竟雷动啲 link 喺边度，要 download 啲咩嘢，你要入边一个 chatbot， 跟住入完 chatbot， 跟住佢弹个 group 俾你，你要入个 group 度，你知唔知呢啲咁 tedious 嘅嘢？第一，我哋已经唔捻系好识；第二，我识咗我都要揿，要教人揿，人哋唔系好识嘅时候又问我嘅时候，我半桶水。呢一样嘢已经系原来一执行起上嚟咧，第一好多人想参加，但系佢唔知道点样参加 ，which is good 嘅，因为嗰啲人都仲识礼拜六去问，但系你会知道身边其实好多人都想咧 maximize 自己嘅票值，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即系真系雷动你话，诶、哎，成个机制唔 work， 又或者好多鬼，又或者根本哇，琴日最衰系咩嘢咧？大家都等紧雷动 message， 但系个电话唔响。即係就算 知道雷動個 server 係咪輕咗咧？ 唔係佢話 俾人攻擊 收唔到， 唔係啦 ，Telegram 冇得攻擊嘅。誒， 唔係雷動個 server 俾人攻擊係嘛？ 唔係，係佢哋又做得遲咗，數據太多啦，同埋佢哋整嘅時候撈上去嘅時候， 佢好似講到俾人攻擊咯， 係啊，講到好似俾人攻擊咁喎。 幾段啦、啊？其實今日有個朋友同我講咗嘅，咁佢話真係即係雷動入邊啲。chat 啊，又或者啲 decision 啊，入面系好捻烦。 唔系嗰啲系聪明选民噶、啊， 即系 又聪明选民又策略选民。其实我都去到好后期咧，我去到好后期咧，我都仲系有少少 mix up 咗呢样嘢嘅。 成亿有进场。 嗱、啊，其实咧，我真系冇你咁好心机，就走去慢慢试。 系，我 就我同我啲朋友讲就系话，你信我啦。 系啊系。 我吸收咗之后，我就 broadcast 出去。 我都 就咁、 是，即系自己方。 我都会有啲朋友走嚟。 但系个问题。是我吸收唔到啊嘛，最拉尾到你九 点，你有问题？ 唔系啊，9:44先至话俾我听，唔该你攞落啊仁哥度啦，咁9:44晚上、啊。 我系我系同你哋倾之前，我系问个 Donna 噶 ，Donna 系跟住俾咗一扎名我，跟住我将嗰只照 copy 俾你， 系啊， 跟住发觉原来唔系会有出入，会新西元摆落喺人度， 系啊， 唔系同个图唔同噶， 喂，仲有唔系 图唔同噶， 系啊，同个图唔同噶，系咯、 啊，系啊，同埋仲有嗰、那个图真系，唉， 我睇唔明咯。其实 冇错啦，同埋我收到你个 message 咧，我就觉得我点解要含泪头？因为我抽到 official 嗰、那个，我应承咗做就做。如果我净系收到好似系你嚟个 message 嘅话咧，我都唔含泪头噶啦。 嗯，即系都拣翻自己中意头嗰、那个。 系， 因为 但如果我应承咗， 系 我系做救兵嘅话，如果我收到 official 嗰、那个咧，咁我应承咗我自己牺牲自己，我就牺牲自己。 咁但系你收唔到个 official message， 收唔到 official， 我收到人哋传过嚟话系阿 Donna 个 message， 我都系， 系啊， 即系我自己其实我都唔知道佢系点样可以系登记到成为呢个雷霆救兵嘅，咁总之我话你啲资料嚟咗啦，咁我咪自己要做个判断， 系啊， 作为一个参考啦，喺究竟你嗰个资料，我觉得系应该系即系 係咪好 make sense？ Combine with 而家 so far 網上面或者其他啲人嘅呢個講法， 因為其實我睇唔明，譬如佢香港島咪俾咗 Nathan 同埋， 你都睇唔明，我睇唔明，你諗下， 即係乜嘈啫？即係咪有個 Nathan 同埋阿峰嘅，每日50-50嘅？原來佢嘅意思係你自己睇呢兩個邊個 percentage 高啲，你就攞落去咁。 我唔係，唔係 嗰個係策略性睇，係 咯， 個策略選民又唔同嘅。 唔係啊，係林美叫你救呢個，你要自己睇，佢唔會 indicate 話俾你。但係後屘已經覺得啲人睇唔到，於是就出咗個文字咯。 如果你出到最尾嘅時候，都仲係有兩個選擇嘅話咧，呢、這個我就覺得有好大問題。 唔係佢唔可以咁清晰， 係咪先啊？ 我講到即係我講到 後，啲人問我你話你可以選擇投呢、這個或者嗰個嘅咁樣，但係嗰度點樣分配呢？其實即係好難搞。 唔係嗱，亂到點咧？Raymond 都睇到啦，我哋仲拗緊阿 Donna 有一個 message， 另外嗰人話 Donna 呢個 message 係俾我嘅，已經嗰陣時係9:00 同一個嚟喎，應該係咪啊？ 唔係，兩個唔同嘅。 我你 send 俾我嗰個係新西有三個名，有兩三個名，佢跟住睇翻嚟係得一個名就係、是、人 哥哦， 係啊， 佢話改咗 咩？咁後屘係 revise 咗啊，係啊。 咩叫 revise？ 你可以出兩次，有一次係錯嘅。咁有一個人收到幾個名，一個人收到得一個名， 咁 就 一鬼嚟 嘅。唔係，同埋行軍打仗啊嘛，你有個 schedule， 去到幾多點就做乜嘢，就係、是、要斬釘斷鐵。係 啊， 係一個名嘅啫，唔該你，你俾幾個名出嚟，咁即係點啊？ 你救我哋新東五個，俾咗五個。 嗰個吳家拉差嘅， 好彩我哋自己圍內已經識，一早已經揾咗呢五個出嚟，跟住我哋配好曬，咁啊真嗱跟住去， 即係每一個 group 都 係 每個 group 都係啊！我哋已經唔理 個問題，呢個唔係救兵嗰個意義啊嘛，係嘛？你救兵嘅意義就救最後一隻，咁就係好 clear cut 係一個。 其實我覺得真係唔信咯，民調乜任何都好難。 唔係啊，我 OK， 我唔理你民調唔乜民調，總之我係打仗，我就係聽我個 commanding officer 話嘅啫，佢話做乜我就係做乜。一早預先已經確定咗，我係冇自由意志噶啦。如果唔係咁做嚟做乜啫？ 嗱，呢啲啊真係救兵啊！有時 係咁講噶， 有時你係要最清楚就係啦 ，exactly。早嗰兩日唔知有邊個話喂，如果嗰個係鳩達同埋謝偉俊之間，你就要揀謝偉俊唔揀鳩達， 調轉係嘛？ 唔係 呢個係雷霆。 你去馬敬東 Facebook 度睇， 好、哦、有謝偉俊 馬敬係啦，你去馬敬東嘅 Facebook 度，即 係 你會明白， 哦、 你會明白，即係有啲聰明嘅人竟然就係話，唉、哎，嗰、那個鳩達係唔信得過你， 即 係 情願去投一個建制， 係老老實實。如果我係，如果我係喺九東嘅話，就算你彈出嚟個名係黃仁達，我都照篤落去。冇辦法，因為我係參加咗個軍令就係咁就 係啊，但冇嘅冇呢個。 呢個係雷霆嘅嗰個原意咯，但係我懷疑究竟有幾多人做到。 我唔理啦，呢、這個係 吸似佢用策略嗰啲嚟篩咗嗰班，即係你話啊黃仁達， 唔係啊，咁你仲？咁你仲之前開啲 group 嚟討論乜啫？ 遊戲規則唔同曬， 冇人知道就係頭先我哋最討論已經係最 juicy， 琴日要喐嘅時候發生嘅嘢。但係未喐嘅時候，由禮拜五至到禮拜日啊，係你係想吊頸吊撚死自己啊！每一晚個 chatbot 就係咁 bling bling 喺度響，跟住幾十個、幾百個 message 係咁話：，誒投呢個好啲，投嗰個好啲。咁其實我喺度諗緊。哦，我哋唔系做紧一样军令如山嘅嘢，八点钟嘅 message 仲系投边个投边个咁样，你而家又讨咩论啫？咁我完全 confuse， 我唔知道做乜嘢嘅。然后事即系事后，我先知道原来佢哋讨论紧咧，就系话究竟有边个人应该喺呢个机制上边要救嘅时候可以拣。哇，大哥， 点拣冇得拣嘅啦。其实讲真，嗰个时间 即系就系你出啲三分天下嗰啲图，呢、這个三分一，嗰、那个三分一，咁呢个三十三，嗰个三十三， 得五个啦。 系啦，咁你个个20%，喂，我唔知投边个。 唔系我霎时间我一个啫嘛，我点样搵到五个人出嚟投啫？ 咁 exactly， 喂，老老实实，我就已经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我 expect 嘅一个机制就系六点半又好，八点半又好，电话响，你系俾一个名我，哦，跟住你个名，我照去投。OK， 之前我已经唔知点样 discuss 噶啦。咁我唔知點解會入到啲 group 度呢，啲人又喺度講投呢個投嗰、那個。哦，原來之後先發覺點解要有呢啲 discussion 呢，就係將你 allot 去一啲唔同嘅 group， 等分散啲選民，等佢呢即係邊啲 group 投俾邊個，邊啲 group 投俾邊個，同埋篩走啲鬼。 但係呢，我想話嗰啲 group 呢，啲人係咁撳嗰啲 command 呢，即係撳到你煩。你有冇啊？ 有啊。 佢係咁就喺度 slash result、 yes, no, 啊。 slash 乜乜咁呢。 咁你敢唔敢俾啲相我？我唔知啲相系真定系假。总之我新西 group 咧，九东又有，港岛又有。 你入晒咁多个？ 我入咗 个 啫，系新西85咯。但系我哋好多相噶。 我新东 唔系啊！啲人喺度乱咁 comment 喺度讲嘢，好似讨论，好似喺住花生台咁。而家我哋喺度吹水咁样。喂，打仗啊，唔系吹水。 其实我真系冇参加到里面嗰啲边嗰啲。 但呢佢话俾我听呢其实係有一个 facilitators 会帮你即係去 喺我哋新西伯五 group 系冇呢嘅， 我都系 我大声问边个系 admin 噶啦，已经 唔系你见到有声嗰个咯，同埋你 亦有声嗰 个，同埋你冇声咯。 其实唔系，其实真系我写到好清楚，究竟要做啲乜？其实我谂系三句嘢已经写晒你要做啲乜噶啦，我都唔明写完出嚟之后咧，啲人又好似完全睇唔到，咁又喺度由头碌过，又 好有意志嗰啲人嘅意见。 究竟系 A 君好啊，定系 B 君好，定系 C 君好咧？ 好，揭晓。原来有个朋友大拜托我啊，带一个古仔嚟。原来佢嘅机制上边咧出到大问题，因为咧大家都知边个系仇斯达吓。有一集叫益友嘛，嗰啲咧， 系佢笑声嘛。 咁原来就系喺sometime 好似礼拜五定礼拜六咧，即系开头第一个阶段嘅时候，戴耀廷系问咗鸠达参唔参加呢个计划，鸠达话唔参加，咁好啦，唔将呢个人列喺个 list 里边啦。问题就系搞下搞下，到个机制，sorry， 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嘅时候咧，突然间就有一班益友喺度 进场啊， 故意去扰乱呢一个机制。咁就喺九西嘅 group 度就係咁覺得，喂，CK 有機喎，咁就不斷去累積啲意見，去擾亂個機制，令到個機制咧完全冇辦法 generate 一個準確回收。咁個問題就係啲朋友其實已經知道呢個係機制係一個漏洞，佢已經知道 sort 開呢班人㗎啦。問題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班人就 tie down 咗成個 system， 因為呢班人嘅為數不少，令到成個機制做嘢慢咗，令到大家接收嘅資訊唔清晰。最紧要嘅系就系话呢班人不断喺网上面攻击呢个机制系有错误，即系等于你如果有记者去 test， 譬如一个公营机构嘅 security， 你 test 完之后，其实你要将个 report 话俾人听，你唔系纯粹去搞乱档，跟住攞把机关枪去扫死几个人话俾你听，我几易爆入嚟，我爆入嚟又扫死几个，你话你嘅机制你嘅 security 几差？即係有時就唔係咁樣做嘢嘅囉。同埋就係話你參加好，你其實 welcome 所有人，即係所有泛民又或者非建制嘅人都 welcome 呢、這個，即係去同雷動協調㗎。你點可能就係話你 day one 嘅時候你話唔參加， day two 嘅時候你發覺自己可能有著數嘅時候你係要領。 呢啲人我覺得比建制更加好。 我開個名，喂，呢個唔使開個名，呢、這個人就係仇斯達囉。咁另外就係話 佢所謂咩人嚟 嘅？咩人？賤人囉。 唔係，即 係高登友嚟嘅。高登友嚟嘅，即 系咪高登台长啊？ 佢咦，好似系曾经做过，唔知高登唔知边个台嘅台长啊？ 即系嗱，老实讲，我觉得唔系呢个人系边个嘅问题，而系话 唔系，如果系高登台长，咪好有影响力咯。 我都已经 佢个 intention 系乜嘢咧？ 系啊，唔系话你支唔支持热狗，唔系支唔支持黄达嘅问题，而系话你支持黄达嘅时候，你身边养住一千个、二千个呢啲人，而系成个泛民系唔知点样同你 work。重要就係話你呢二千個 fans 係想全部泛民死，淨係你自己得曬嘅。咁我唔知呢個議會嘅制度，又或者呢個選舉嘅制度，究竟係可以大家點樣 compromise？ 既然 compromise， 即係 compromise 唔到，大家係敵人嘅，咪大家打過咯。咁而家打輸，輸打就贏要。咁我唔知 道。今次即係呢個可能又扯開咗，或者陣間你都會講啦。即係而家係贏咗議席嘅一啲嘅啊，即係議員 to be 啦，有冇啲咁嘅人喺入邊？啊、就係、是、變咗嚟緊咧，我哋係 as 一個非建制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嘅，你叫集團都好啦，咁、啊、我哋係咪可以有啲人係可能會好似入面嘅益友呢？ 咁啊好啊， 益友入咗落去咧，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情形咧？ 加句先，我覺得贏得好險同埋好好彩。 好，轉頭翻嚟逐區講，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我唔系卓佳佳，我系奥斯卡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